元音的希伯来语原称，作为参考，不要求学。阿类元音，轻阿。 Chatef patach。 短阿。 Patach。 长阿。 Kamet。 复阿。 Kamet he。 A 类元音，轻 a。 Chatef segol。 短 a。 Segol。 长 a。 Tere。 复 a。 Tere yod。 一类元音，短 i。 Chirek。 复 i。 Chirek yod。 O 类元音，轻 o。 Chatef kametz。 短 o。 Kametz chatuf。 长 o。 Cholem。 复 o。 Cholem vav。 乌类元音，短乌。 Kibbutz。 复乌。 Shurek。 恶类元音，轻音。 Shva na。 其他复合元音，短 a 黑。 Segol he。 长 a 黑。 Tere he。 短 a 右。 Segol yod。 长 o 黑。 Cholem he。 短阿黑 Patach 黑